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关注。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聊一些什么内容呢？说一套书，应该说是一个系列啊，民国清流系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汪兆谦汪老，以及这本书的两位编辑，他们分别是傅兴文以及姚东霞，来到直播机房做客，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本书。现在他们三位就在我的对面，逐一为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首先要介绍的是汪兆谦汪老，您好，汪老。 您好。听众同志们好，刘莎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位编辑，大家比较容易区分，都是编辑，但是一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所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听众朋友不会觉得听混了。首先介绍这位女编辑啊，一定是女士优先。姚东霞，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是男编辑傅兴文，你好。 哎，你好，刘老师，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说到了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本书，那么是《民国清流》。对于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说呢，这本书呢，可能已经拿到手了，但是啊，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可能并不知道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所以首先呢，有请我们的男编辑啊，傅兴文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这个《民国清流》呢，它是国内首套立体全景式，就是再现民国大身份的史诗级的集体传记丛书。它是一套就是按照编年体来讲述，就是民国大身份的这么，一套史书。我觉得呢，就是它的特点是非常的客观公正，然后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这一套《民国清流》呢，一共是有六部，现在已经出版了三部，分别是《民国清流一》和《民国清流二》，以及《文坛一江湖：大身份的相中与相轻》。这套书呢是汪兆谦老先生准备了20多年的心血力作。这套书就是因为它的优秀的品质吧，它的客观公正，赢得了很多著名作家学者的推荐，包括张康康老师、叶欣老师、何建明、梁晓声、王跃文、于世存、岳南、叶挺芳、张义武、孙玉、谢锡章、李建军等等，有很多这个名家推荐，然后也是受到了这个市场的热烈欢迎，深受读者们的喜爱。这一套丛书呢，就是系统的讲述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等一系列民国大师，他们在民国那几十年，就是他们在这个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以及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等等，生动的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客观忠实地讲述了他们的伟大和卑微、崇高与缺陷。 这样的一套书，一个系列，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或者说跟读者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民国清流》系列的一和二。说到了这套书，一定就要提到作者了。其实，在我啊得到出版社的一个消息，就跟我说。民国清流的作者汪兆谦汪老要到你们读书俱乐部做客的时候，我心里面啊是特别特别高兴的，因为我个人不追星，但是呢，在我童年的时候，因为家里面爸爸妈妈呀还有妹妹，我们看着当代呀、啄木鸟啊，然后十月小说月刊、小说选刊长大的，所以当时 就想啊，哎呀，编这些书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在我的心目当中，从我童年一直到我现在啊，我觉得能够做这样刊物的人，在我的心目当中都是大师，而且他们真的就是我的偶像。没有想到啊，今天偶像来到直播机房和我来做节目。那么汪老，特别特别高兴您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 啊，谢谢。 我感觉就是，我的偶像您在闪闪发光。 一个老者，吹吹老者。 您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啊？看当代，看十月，看这些，比如小说选刊呀，看啄木鸟吗？我觉得是现在任何的一本刊物都无法比拟的。 嗯，对，因为当初，宣传媒体样式很少，只是纸媒体，不像现在，宣传手段这么多，所以大家阅读纸媒体的时候，集中在几个主要刊物上，这很自然。 嗯，所以那个时候看您编辑的啊，当代的人应该是数量非常非常庞大的，那我是其中一份子。汪老，我想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前面我已经说到了啊，汪老呢，他是当代的杂志的副主编，他其实还是出任过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啊等等不少的职务，对不对？然后也有很多的社会职务，我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的列数了，但是我想听到汪兆谦这样的一个名字，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那种羡慕啊敬佩的心情油然而起。汪老，刚才呢傅兴文谈到了说您呢这样的一套民国清流的系列啊，您是有20多年的一个策划时间，那为什么想要写这样的一套系列的书，还有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完呢？ 首先讲，我只是一个编辑，一辈子呢主要是为人作嫁衣裳，这是我认为很崇高的一件事，一个事业。关于萌动了写民国清流呢，是大概20年前吧，20多年前，在我退休前呢，编了一套王蒙先生的季节系列。王蒙先生的季节系列呢，他主要写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史，啊，让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精神状态。我编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深受王蒙先生作品的那种启发和这个感动。我就在想，我说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传承过来的？现在知识分子我们大家都清楚了，看了很多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的高尚的品格和那种文化的这种这个状态。我就想了解一下，过去的文化人和现在的文化人他的异同。 嗯， 我就开始大量的阅读民国时期的一些文献作品，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太丰富太斑斓的世界。这些文化大师们这些文化大师们的那种文化人格，那么高尚的文化人格，以及他们创作的那个精神财富，应该介绍给现在的人。所以呢，我就开始搜集资料。真正动笔写呢，是2013年才动笔。材料准备了将近20年，阅读了将近20年，在这20年过程里边，我实际上是受到了民国文化和文学的熏陶，使我比较全面的了解了民国文化，所以我想呢，真实的把这些开启新时代大幕的这些文化先驱们，把他们的那种文化人格写出来。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没有权利去这个评判他们的是非功过， 也没有那种能力藏匹他们的文化人格，但是我想呢，能够真实的把这些大师们呈现出来，这恐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些文化大师呢，他是传承了我们古代那种士的某种文化精神。什么是士呢？士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知识分子嘛。 嗯， 啊，就是知识分子。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呢，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士的特点是什么呢？不是权贵，啊，不是权贵，他总是呢，有独立的自己的文化人格，啊，你像李白，这个那种，这个天子呼来不上船嘛，是吧？ 风骨那种气节， 啊对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你看，他就是这样一种始终对权贵保持着距离的，他们是以简的形式，或者叫贱的形式，啊，来参与这个政治。那么后来发展到民国时期，这知识分子又不同了，他们不仅继承了我们先贤的这些文化风骨，啊，他们的文化传承的文化精神，而且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时候，他们又接受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啊 这种文化的撞击， 科学和民主， 哎，使他们又形成了民国时期的文化人格。那么是什么呢？那就是不仅不是权贵，还要跟专制斗争，来争民主争自由，啊，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是以一种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文化品质来做文化的漫游和文化的坚守的，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当时是咱们中国知识分子最具光彩的一段历史时期。 嗯， 其实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和世界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他的是每个民族的代表，每个民族的良知，代表每个民族的责任的啊，这样一代专于思考的这一代人。其实我们介绍，我想我介绍这些民国的文化大师们，我想也正好应和了我们当前提出来要伟大的民族复兴。要民族复兴，如果知识分子不参与，这个复兴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我想，我是否我把我了解的这些民国的这些文化大师啊，让我们看到他们那个高尚的文化人格，以及为了这个他们的理想而付出的那个沉重的那些代价，我觉得我工作这个工作还是有意义的。但毕竟我是一个普通人，因此对他们的表达或表述是否准确，这个只能由读者来判定。 您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您肯定是一位知识分子。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呢，《民国清流》系列一套书啊，是知识分子在写知识分子。除了前面汪老谈到的这些民国大师们，他们对知识啊、对民主、对科学的渴求以外，那么他们的风骨、他们的这些人品以外，我觉得在整个的抗战的这样的一股洪流当中，他们也展现了他们高贵的人格。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第三部，就集中写大师们的抗战，那是知识分子为了保卫民族，啊，这个做出牺牲，付出代价，最后这个取得抗战胜利啊，这样一个年代。所以那部作品呢，我在写作过程里边也非常激动，因为我看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啊，那种这个为了国家啊，为了民族，他们那种奋斗的那种精神状态。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民国清流系列。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三位，那么第一位呢，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是民国清流的作者汪兆谦，汪老。另外呢，还有两位编辑，分别是傅兴文和姚东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东霞的感受。东霞，你应该是这一套书的这个文字编辑，对不对？ 是的。 所以就是这一套书啊，除了作者汪老以外，你是逐字儿逐句，每个标点符号都不落的看过的最多的人了。 是的，看了很多遍。 那你个人感受到啊，这样的一套民国清流啊，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因为其实写民国大师的书，我们如果环顾一下图书市场并不是很少，甚至会有专门的这个民国系列或者民国的单独的那样的一个架子，或者是给它辟出一个分区来。那么你个人感受啊，民国清流和其他的那些写民国系列的书的区别是什么？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从汪老先生他的这个身份来说一下。汪老先生，我觉得他刚才过谦了，他说他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其实他是我们出版界的老前辈。可以说经他手孵化的这种名家还有名作都非常多，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王蒙啊，还有程中石先生，我觉得呢，他孵化的作品可以说是辐射了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坛吧。然后民国清流这一套书，可以说是汪老的几十年厚积薄发，然后他一出手呢就是不同凡响。那由汪老来写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是知识分子写这个知识分子。 其实我还有后面一句，大师写大师， 大师写大师。然后尤其因为汪老他是身处在这个文学圈子里面，然后他通过这个身份来写这个民国文坛，我感觉是游刃有余的。然后关于这套书的特色呢，我觉得王岳文老师他的评论呢非常的准确啊。我说一下，王岳文老师他是这么评论的。他说汪老先生熟悉左传笔法，民国清流呢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模型刻画，以史家手眼勾陈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造，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于世事中复褒贬，明是非，定有犹豫，善善恶恶，原始明智，其为世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我觉得这个评论非常的恰当。 我觉得好像有一句特别通俗的话，就是外行这个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可能是别的人来写这些知识分子呢，不能够像汪老您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把门道写清楚。因为其实不同的人啊，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对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指标，有一个不同的评判的价值。汪老您作为我们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啊，那么您的评判标准可能是有别于一般人的，我个人这么认为。我想听听您有什么有谦虚的表达。 我写这部作品呢，实际上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私人语境下的民国清流。 私人语境下的民国清流，您这好像不想让别人听似的。都是 所谓私人语境呢，就是就是我个人，对这些走进了这些大师们之后啊，我对他们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把我这种感觉写出来，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得了啊。我刚才说了，我说我没有权利为人家竖碑立传，我也没有权利把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我只是走进他们，把他们的真相来告诉读者， 或者说做一个历史的复原。 我不敢说历史复原，所以我一再强调这是个私人语境下的这种写作，只能是给咱们那个人家写的更好的人做一个资料，做个陪衬。 反正跟您交流总是听到特别谦虚的这样的评论，但是我想啊，通过汪老这样的一个谦虚的介绍，听众朋友能够对民国清流有了一定的了解。其实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写民国的知识分子，大家应该对知识分子能够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了。那接下来傅兴文该你接招了。你看在我们前面的介绍过程当中啊，包括汪老的介绍还有我的介绍当中，大家可能听到了，我们今天呢是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民国清流一和二是已经出版的，但实际上这样的一套书呢是有六本。刚才汪老在介绍过程当中还说到了，其实有第三本啊，就是也谈到了第三本是专门写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抗战。那么第四本、第五本和第六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在这儿做一个简单介绍吧。我觉得这包袱都已经出来了，收音机间肯定有着急的听众朋友了，所以你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着急的问题吧。 嗯，行，好的。其实现在呢，就是民国清流一共是有六部，现在已经出了是三部。其中前两部就是民国清流一和民国清流二，然后另外一部呢是叫文坛一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这一本书呢就是跟其他五部是不一样的，这一本它是就是根据这个大师之间的他们就是一对一的关系，就是讲述他们个人和个人之间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恩怨 啊，就是说有人要打架，有人这好一辈子， 对对对， 有人的小船就友谊的小船就随时要翻， 对对， 有人的小船那就一直没翻，是这意思吗？ 嗯，对，是的，是的， 就讲的翻船和不翻船的事儿。 嗯，对。 好，这是三，那接下来四五六。 啊，就是那什么，就是文坛一江湖应该不是三， 嗯， 文坛一江湖它是。对这个民国清流的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补充， 嗯 啊，然后民国清流三呢，它也是按照这个编年体来讲述的，主要就是讲述这个1930年到35年 啊，正好开始抗战了，31年吗？ 啊，对，就是到36年嘛，就是这一个文化主战场从这个上海转移到北平之后， 嗯 啊，这是民国清流三，民国清流四， 我打断一下，还没有进入抗日战争的年代呢，从我们一般来讲37年。到这个45年是抗战时候， 现在已经扩大了，从31年就开始 哦， 卢沟桥这个 啊 就已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的历程。 对对对，应该是，但是说全面的抗战是从37年 开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我的第三部呢，按照编年史算，第三部呢写的是知识分子原来是在北京成为思想高地。啊，成为这个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那个发祥地，就是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知识分子又集中到上海，所以在上海呢就有了第二部，我写的第二部叫那些大师们的各种文化碰撞，所以叫战国时代。那么第三部呢，就是知识分子又逐渐的回到了北京，这一段时间是第三。下边那谁你来讲 啊， 继续来补充傅兴文。 民国清流四呢，主要是讲述这个抗战时期，就是大师们他们是如何，就是怀着这个家国情怀，然后与日寇是吧，与他们做斗争。然后啊，然后还有一部是属于民国清流前传吧。 是1912年 啊， 中华民国建立，然后一直写到民国五年，民国五年这一段，也就是写。现在排序的那个民国清流一的前面这一段时间。 感谢汪老的介绍，感谢两位编辑傅兴文以及姚东霞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城里挂着流星。

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 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点整。